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雀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不光耳边，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，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苗韵雨倒提宝刀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，一看是南侠，明白怎么个意思。那苗大侠不糊涂，知道自己很吃力很吃力的，正盼着有人接应自己，可谓及时雨。苗大侠一乐，道爷，那您就费心了，哎，没说的，请苗大侠归座休息去吧。苗泽跳下比武台，回归本座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南侠来到陆秉章近前，陆老剑客，时任贫道否？哎呀，我这才看出来，您不就是南昆仑道爷司马空吗？司马大侠吗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陆老剑客，忆当年你我在山西万宝莲花会上见过一面，屈指斯万来30年挂零了，我看你精神不减当年，枪法愈发出众，钦佩钦佩呀。哎呀呀，道爷您过誉了，我跟您没法比。在咱们大清国提起33路名侠，特别是提到您南昆仑，无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提我陆秉章，谁知道？也许到我们本村子有人知道，所以我跟您这名声啊，天壤之别。说这次陆某来到帽山铁扇寺，又赶上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能跟这么多武林高手过过招，这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情。尤其跟这几路大名侠交交手，我长了不少见识。 别看呢我捡了点便宜，我深知那是各位手下给我留了情了。道爷，你也想教我几招吗？您听，这位多会说话，话说的挺好听，但是柔中带刚，话里带刺儿，充满了讽刺的味道，而且那狡猾的眼睛往外闪着皎洁的光芒。南侠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明白了，这小子从心往外冒傲气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倒也对这种人十分气恼，但是有涵养，这火啊不便发作，仍然是稳稳当当，笑笑呵呵。陆老剑客，您太谦了，贫道登台就是想领教领教您的枪招，我也长长见识，学那么几招，是吗？好了，既然这样，南侠客，您进招吧。二人一拉架势，站在一处。这一伸手啊，佟林看得清楚，他心里头有本账。你看东侠、苗的侠，论功夫都赶不上南侠，也就差那么一点儿，但就这一点儿，也许一辈子你也免不上。为什么呢？南侠稳重，人家那个剑招步法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那可以说一步俩脚印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人家是稳坐钓鱼台，看来城府极深，人家心里头有数，这就说明人家的功夫非常踏实。跟陆秉章打斗到80多个回合，仍然未分胜负，现在谁也判断不出谁赢谁输。话分两头啊，单说这病太岁张芳，张芳是个急性子，越热闹越好，这马拉松的战斗没完没了，他不爱看。这张芳急的是抓耳挠腮，心里说话太费劲了，没完没了，梳裹脚条子的又臭又长，干脆嘁哧咔嚓分上下论高低得了呗。他没心的看台上了，脑瓜转动啊，他往整个场子上瞎学嘛，往东瞅瞅，往西看看，一会儿瞅瞅西边铁扇寺的人都什么模样，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看热闹的人什么样。他突然发现，在看热闹的人群之中，头一排站着个大姑娘。哎呦，这大姑娘比画上画的都好看，细高挑，高身材，头上戴着螺帽，就是那带圈的那大草帽，用白纱遮脸，挡着半拉脸儿，因为这天呢比较热，可能人家对美容很讲究，怕日光风吹皮肤发粗糙，所以呢用这细纱挡着，往身上一看，披着红色的斗篷，绛紫色的罗裙，腰中挎着一柄长剑， 看这意思是赶长途来的。这姑娘的俩眼呢也不往台上盯着，一直盯着东边佟林等人，特别是佟林，他两眼盯住了不放。张芳正好一回头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乐了，哎呦，你说这个人跟人真不一样，人家姑娘怎么长来的，吃什么好东西这样子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，你看人家细皮嫩肉，细眉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鼻似悬胆，口似桃花，玉米银牙，元宝耳朵，长长的脖子，圆圆的肩膀，细细的身材，美极了。看这意思需要十八九二十郎当岁，我跟他也差不多。这要有人得当家给介绍介绍，我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我这一辈子的艳福不浅呢。我想入非非，那个说你太能白活了，张芳是那种人呢，这您可别抬杠，谁钻到谁心里头去了，谁能看透他正在想什么呢？尤其张芳二十来岁的人了，情窦初开，心猿意马，能不想男女之情吗？可是张芳呢，这俩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也就盯在这姑娘的身上了。突然叫姑娘发现了，这姑娘不但不生气，相反把玉腕一抬，冲着张芳招招手。张芳一看，干什么？我眼花了怎么的？啊，叫我呢？张芳急忙站起来，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，那意思，你是叫我吗？那个姑娘微微点点头，把张芳乐的翻俩跟头，都懵了都。张芳心说，哇，一世界真怪呀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，你看想什么来什么。我正胡琢磨呢，这姑娘就看中我了，不看中我能冲我招手吗？叫我，这机会焉能错过呀。他回过头往左右一看，谁对他也没注意，人们都关注着台上比武的情况，谁看他呀？所以这张芳把椅子一推，蔫溜溜过来了，离着不太远，来到姑娘近前，皮鼻子一闻，哟，可真香啊，这衣服拿香水都是都呕透了。张芳是一躬扫地，把牙一呲，姑娘，你叫我吗？这姑娘微微一笑，又点了点头，是啊，您能不能腾出一点时间来？什么意思？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谈。可以，我这时间充裕的很啊！你没看吗？我们来那么多人，有什么事让他们支撑着啊？把我不就抽出身子来了吗？姑娘，有话请讲吧。这姑娘看了看，竟然呢，说话不方便，压低了声音跟张芳说：“你看。” 旁边有一片小树林，最好你我到林中一叙。哎呦，张方爷啊，进树林儿，那儿没人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姑娘一转身，挤出人群，直奔小树林儿。张方就颠和颠和晃了大脑袋，在后头跟着。这树林离着也就半里多地，就是在山坡上那么一片枣树林。等进了树林子之后了，姑娘看看左右没人，这才停身站住。张方紧跟着也到了，离着姑娘四尺多远，他也站住了。姑娘，这没人，有话你尽管说，向我倾吐真情，我洗耳恭听。这姑娘看看他那模样，也不敢乐。请问您是哪一位？哦，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呀？哈，我知道你认识我呢。我姓张，我叫张方啊。我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人送绰号病太岁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师父是普陀山三清观三清教的教主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一点都不错。您的前辈是不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张大侠？他一点都没错。哎呀，您对我们家的事了如指掌。你师叔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林？没错，太对了，越说越对。我张少侠，我有件事求你。说吧，凡是我能办到的。请问佟林有媳妇没有？退。张方一听反喷了，没问我有媳妇没，问我师叔，你这事乐半截。我没有，真没有，没有。你要说没有啊，我也听别人风言风语的说，好像有那么一点儿，不是正式的也不怎么回事。还有个姓梁的叫梁飞燕，还有个小小子叫什么佟宝，怎么回事乱七八糟我说不清。总而言之呢，跟我师叔也没完婚，就是这么个情况吧。实质上据我所知，人家是整身童男，真正的大老爷们儿。好吧，张少侠，我发现前台正座坐着一个人，面如冠玉，大伙围着他如同众星捧月一般，那人谁？哎，姑娘，我只能告诉你啊，不能跟别人说，要严守秘密。这玩意儿咱俩投缘，不投缘你勒死我，我也不说呀。那是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，堂堂的雍亲王，当今皇帝的四儿子。真是这么回事。这样吧，我也是练武的人出身，今天我也豁出去了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拜求少侠一件事，请您上赴雍亲王，烦他老人家从中为媒，我愿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不知他老愿不愿意 给成全的好事儿。少侠客愿不愿意给帮这忙？完了，哎，张芳一看呐，完了，彻底算凉快。我想了半天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张芳骂自己：谁让你长糟践了呢？谁能看得上你？外说外人，我自己照着镜子，我都看不上我自己。人呐，还得有能耐呀、啊，还得有能耐。你看我童师叔，走到哪前呼后拥，走到哪谁不挑大拇指，老爷们不算，现在上堂客了，这大姑娘看中我师叔了。要不这样的话，能厚着脸皮说这件事儿吗？身大袖长的脸皮薄啊！现在之所以练得这么厚，是急不可待。张芳也乐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有那么句话：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座婚，是不是呢？谁都累做这个好事，不过姑娘，你叫我跑腿也行啊，我得知道知道你是谁。要不叫王家千岁下问，我怎么回答呀？是啊，我姓韩呐、我叫韩天霞，人送绰号叫东海仙姑。啊、哦，韩天霞，东海仙，哟！张芳心说：“怎么听这名儿这么熟悉？”忽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对对对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学艺的时候，老师拿着个花名册，没事告诉他，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。哪个门户有什么高人，哪个高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？东西南北中所有的高人都向他介绍了，介绍到山东蓬莱有八位了不起的高人，叫东海八仙，其中有个女的就叫韩天霞，叫东海仙姑，就是他，他要没能耐，我师父能知道吗？在我师父那块标明挂了号的，哪有等闲之辈？哎呀，张芳一琢磨，行了，这事儿啊，无论如何我得给办成。我师叔要娶这么个好媳妇儿，连我看着都高兴。男的有功夫，女的有本领，那就纵横天下呀。张芳喜形于色呀，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出了枣树林，连窜带跳回归本队，咽着脸挨着雍亲王，他坐下了，压低了声音拽雍亲王的袖子。你看雍亲王啊，伸着脖子瞪着眼，全神贯注往台上盯着，眼盯盯着看着南侠会斗陆炳章，现在打斗的140个回合还没分出上下来，雍亲王急得直冒汗啊。这么个时候张芳拽他，雍亲王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了他一眼，有事儿啊？爷扶耳过来。哦，雍亲王把脑袋一摘呗，张芳往前凑合凑，爷我给您道喜，有这么个事儿，飞来一只彩凤。